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十五集。 拜入扶摇派还没满一个月，程潜就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危机。他要跟着自己只会臭美找事的娘娘腔大师兄，心术不正的小白脸二师兄，作为一只黄鼠狼的弟子，去鸡窝里搭救他那可能已经被吃得剩下半个身体的四师弟。程潜低着头看着手中的符咒， 万一那神机真人不肯放人怎么办？万一我们去的时候四师弟已经变成了谁的盘中餐怎么办？师父刻完木牌以后就直接丢给我们了，也没说是干什么用的，该怎么用，但当时大师兄拿了就走，也没见开口问，难不成他心里有数吗？ 程潜踟蹰再三，始终不敢相信大师兄宽广的心胸中除了熏香以外竟还有数，于是再次硬着头皮顶着严征明的嘲讽虚心地问道， 师兄，你知道师父给的符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吗？ 引雷的。 见他回答得这样痛快，程潜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果然大师兄毕竟是有气感学过符咒的，不然不可能这么成竹在胸。 可惜如果程潜对他们家大师兄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程度有更多的了解，他的心就不应该放得这样早。严征明其实就是大概起扫了一眼，稀里马虎地认为这玩意儿长得和引雷符差不多，就坚定不移地给程潜这么个鉴定。严征明根本不耐烦每天坐在那儿学什么劳石子符咒，每每为了应付师父检查才敷衍了事地将常见的符咒都记个大概形状，根本没有符咒一门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的概念。三个人很快一起到了后山，这一路上除了程潜，另外两个轻车熟路。后山有个直上直下的悬崖，从山石下隙中能看见底下万丈深渊，阴风就是从那些石头缝中翻滚上来的。程潜情不自禁地往下看了一眼，当时就觉得自己的心忽悠一下跳空了，下面太高了太深了，他从没有爬过这么危险的地方，先开始脸色一白，下意识地缩回头往里靠了靠。可是过了一会儿缓过一口气来，那深崖又仿佛对他生出了某种无可名状的吸引力。程潜深吸一口气忍住恶心，小心翼翼地再次探头往下看了一眼。也许是平时循规蹈矩惯了，程潜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点喜欢这种身临深渊的险地。 看什么？想摔成个兜不住馅的肉饼吗？ 眼见程潜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严正明忍无可忍，一抬手捏住他的肩膀将他拽了回来。 这些小崽子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这么热爱找死啊？我这么大的时候都不像他们这么调皮捣蛋，莫不是师父这次出门捡回来的都是怪胎？ 当然了，娇弱的严少爷确实没有捣过蛋，他连去上个晨课都懒得走动要找人抬，天大的蛋也不足以让他纡尊降贵的出手捣。此时他们已经听见了水声，严正明凶狠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卡了卡他脚底下的泥，神色仇恨莫名，仿佛他脚上的鞋竟敢沾上泥这件事儿是天底下最大的大逆不道。卡完泥，严正明转头看了李云一眼， 快到了这边。 这少年被惯得无法无天，屁大的喜怒哀乐全都能被五官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丝毫不知道遮掩。程潜感觉大师兄那一眼里包含了一些说不出的恶意、蔑视、厌恶等等， 好像在说， 你不是一直想看山雪长什么样吗？这回如愿以偿了，随便看吧，看瞎了算。 李云的脸白得近乎透明了，程前见状不由得开始盘算， 万一这两位师兄相互撕咬起来，我这个不值一提的小疙瘩该怎么平息战火。 可出乎意料的，李云一声没吭，心甘情愿地受了气，好像严征明多刺他两句，他心里就能好受一些似的。严征明剜了他一眼，领着两人走到了山顶大池边上站定。 都会水吗？不会也没事，憋一口气跟紧我，下去别乱扑腾。 说完，严征明带着十分嫌弃以及无可奈何的神情，好像被逼着摸狗屎一样，满脸厌恶地捉住了程前的手腕。程前长到这个年纪，还从未接触过这样一双手，这比他见过的所有人，甚至是给大师兄梳头的那个小姑娘的手保养的都要精细，只有握剑和握笔的地方有些许不明显的小茧，并不厚，可见这货平时也不怎么肯用功。除此以外，他手上竟连半个小倒刺都没有。不过随后，程前就被这只白皙美手给拽进了水里。水凉的刺骨，程前一口气险些没憋住，周遭尽是三人跳下来时激起来的水花泡沫，一时间让人找不着北。程前紧紧地抱着怀里那块木牌，不辨南北东西地被严征明拉扯着往前走去。很快，一块巨石拦住了三人去路。严征明拽过程前的袖子，拿他的袖子当抹布，擦去石头上的苔藓水草，这才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北斗七星。他在勺口处比划了几下，然后再对准某个地方用拇指按了下去。若是有人对星象熟悉，就会知道严征明按下的位置正是夜空中北辰所在。继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石门大开，程前差点被巨大的水流冲走，他手脚并用地抱住石门，奋力往前扑去。随即程前吃惊地发现，他的双脚踩在了石地上，大石门后面有一条细长的通路贯穿水中，像有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将水隔绝了开去，仿佛一根透明的管子直插水底。程前身上的水珠落下去，又悄无声息地重新融入水中，水花被阻隔在外溅不起来，而他们脚下则是一排仅供一人通过的石阶，蜿蜒盘旋到看不见的山谷之下。严征明将他那花里胡哨的佩剑拎在手里，看得出他大概是不想惹怒什么人，纵然十分戒备，他仍没有将剑拔出来。石阶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随着他们越发深入，周遭也越来越阴冷难忍。一路上一声不吭的李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他小师弟到底是怎么下来的？他一个人怎么有胆子在这种地方下到这么深呢？ 这话也问出了程前的疑问，因为在他不深的了解里，韩渊那个怕狗的怂货万万没有这样英勇的探索精神，哪怕是为了气感。 废话，朔望夜里千妖朝月，石门大开，山谷当然不会这样，问的鬼话都不过脑子。 大师兄板着一张债主脸，一句话扇了俩人的嘴巴，不过脑子的李云和程前纷纷无言以对。 突然，严征明猝不及防地停下了脚步，跟在他身后的程前一没留神一头撞了上去。 他个头堪堪只到严征明胸口，因此严征明不怎么费力的一伸手便将他拦在了身侧。大师兄身上寒潭水也冲不下去的兰花香险些把程前呛出一个喷嚏，而后他还听见嘶啦一声， 一低头发现大师兄竟将他那半截沾了水藻和污物的袖子给扯下去了。 怎么还带在身上？你也不嫌脏？ 大师兄理直气壮地嫌弃，好像程前的袖子不是他弄脏的一样，莫名其妙就被迫做了断袖。程前突然觉得大师兄也不那么像大姑娘了。 世上若真有大师兄这么混账的姑娘，将来恐怕无论如何也嫁不出去的。 石阶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尽头，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两人多高的洞口，两扇本应关着的大石门敞着，露出了里面阴幽森然的一角。 奇怪，子鹏真人没关门？ 人妖殊途，严征明自己就很讨厌多毛的飞禽走兽，因此推己及人，感觉自己这个没毛的在此地也不会太受欢迎。山穴就不是什么好来的地方，这日的不同寻常更是让从来都没心没肺的严征明也有了一点不安。严征明迟疑了片刻，顺着打开的石门缝隙走了进去。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甜香，但他那事儿多又娇贵的鼻子却还是从中嗅到了一丝浅淡的腥气。内门的石墙上刻着一根鸡毛，但此时那印记显得浅淡得很，尾部几乎有些看不清。 看来子鹏真人情况不怎么好，可他到底是寿数将近，还是被什么人害了？ 子鹏真人是个有800多年道行的大妖，神通广大，按理不应该任由他们几个人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进来。严征明谨慎起见，没有出声。他回头对身后两个讨厌的师弟做了个安静的手势，蹑手蹑脚地走到内里一道锁着的石门前，试探着拧上了上面的机关。拧到一半，他又想起了什么，动作一顿，冲李云和程前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低声咆哮： 都躲远点，没有眼力劲儿，站在那儿当靶子吗？ 程前和李云立刻往两边退开。严征明将机关拧到了底，只听一声让人牙酸的吱呀声，石门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呻吟，程前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陡然冒出了一片，一股血的腥味直冲他的脑门。随即他听见了不祥的风声，还没来得及出言示警，程前的眼角已经瞥见了剑光一闪。大师兄抽出了他的剑，那是一把真剑，剑光雪亮，近乎灼眼，一股阴冷的气流随着他剑光过处被他全力调动了起来，在小小的石门内掀起一个漩涡。可惜少年人这一点力量在大妖眼里只是蚂蚁撼树，严征明的剑都没有拔出，已经感觉到了虎口巨震，那双养尊处优的嫩手无论如何也受不住这撕裂一般的撞击。他未及反应，握剑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松了，枪啷一声，佩剑掉在地上，严征明整个人往后连退了7-8步，刚才提剑的手几乎没了知觉。三个少年惊疑不定地低头望去，只见那雪亮的寒光宝剑旁边是一根撞飞了他的羽毛。可怕的沉寂弥漫开来，程前看见大师兄的脸色难看极了。良久，严征明才皱着眉弹了弹身上沾的土，开了口： 后辈扶摇派严征明奉家师之命前来拜见子鹏真人。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